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27集。秋燕对巧克力蛋糕很有兴趣，趴桌上盯着看个没完，还偷偷捏了一小块巧克力下来吃。边南拿了刀洗了，把蛋糕给切了，拿了一块给秋燕。 来，不是生日蛋糕，不用等时间吃，现在吃。 好。 做了什么好菜啦？ 红烧带鱼、叉烧、柠檬鸭，够吗？ 炒个饭呗，大宝排炒饭。 炒不了，没冷饭。 边南回头看了看，秋燕沉浸在巧克力蛋糕里，他赶紧贴到秋意身后搂着。 大宝， 嗯， 快耍两秒钟流氓。干嘛？你敬业点行吗？ 你再挤两下，我得坐油锅里了。 我靠，耍个流氓你要打架啊？ 打呗。哎，这雨控制着点。 控制什么呀？你瞅瞅我那里成吗？怎么控制啊？ 我也一样。你难道就打算就这么在厨房里 逼死了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 学学我，把一腔兴奋都化为刀工。 我憋得都没法直立行走了，上哪儿说理去啊？ 行吧，去把二宝叫过来。 干嘛？ 告诉他咱俩是什么关系。 靠，你有病吧？他好不容易最近踏实了点，你又折腾他。 那你想怎么着啊？你不都憋得不能直立行走了吗？一会儿该四蹄跑了啊，我还得找链子拴你。 靠，早晚四蹄着地干死你。 边南瞪了瞪他，没说出话来。他知道秋意乐什么。这事儿他俩虽然没顾得上再探讨，但算是被秋意抓着把柄了，逮着机会就乐。秋意做饭依旧那么利索。边南在院里跟秋燕玩了没多大一会儿，他就把菜都弄好了，三菜一汤，色香味俱全。秋燕已经吃了一块蛋糕，不过对吃饭的热情不减，跑着把碗筷都摆好了，坐到了桌边。 今天能喝饮料吗？ 喝瓶酸奶吧。 好。今天是谁生日啊？为什么这么多菜还有蛋糕啊？ 谁也没生日，就想吃点好的。 哦，我要长胖了。 你本来就不瘦啊，再胖点儿也看不出来。 今儿你去订完餐直接回来的吗？ 是啊。 儿童乐园离你妈家挺近的嘛，没过去看看？ 去了，门都没进就回来了。 不愉快？ 不算愉快吧，反正我跟他在一块儿待着就没有愉快的时候，习惯了，以后也不想管了。 秋意没再问下去，扭头跟秋燕聊上了。秋燕的班主任为了分散他在爸爸这事儿上的注意力，给他当了个卫生委员，每天要检查班上卫生责任区的清洁工作。小家伙对这事儿很上心，干劲十足，谁跟他一提卫生的事儿，他立马就能很得意地说上一堆。边南在一边听着总想乐，想想自己从小到大别说什么委员了，就四人小组的小组长都没混上过。上课能不被老师撵出去，都算这天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了。 哎，大宝，你上学的时候当过官没？ 班长、学习委员什么的都当过。怎么？我在航运的时候也是班长啊。 靠， 就你这么个打架狂人还班长呢，真神奇啊。你们班长是按打架成就排名来选的吧？ 怎么了呀，突然打听这些？ 我就问问好奇。你这种从小就好学生的感觉我没有体会过。三好学生也总拿吧？ 废话，那个不是我们这种好学生的标配吗？初二的时候我连省三好学生都拿过了。 靠，三好生还有省级的？有部级的吗？ 你烦不烦？是不是特受刺激啊？ 就有点感慨，我初中就在体校混日子了，一混就这么多年，要是没碰上你，我估计现在也还在混。 你现在不就在展飞混着呢吗？ 谁混了？我可是有目标有计划的。 哟，奔石江总教头那位置去了？ 暂时吧，反正我想过了，这工作还不错。我这人也没别的本事了，就会打个球，要是干这个就展飞最好了。甭管能不能总教头吧，好好干总没错。 天哪，你还能这么想事儿啊？ 谨遵您的教诲，我已经学着思考人生挺长时间的了。说真的，虽然你挺烦人的，跟我也根本不是一类人，但是碰上你也算我运气不错了。要没你啊，我现在不定怎么混着呢。 我呢我呢， 哎呀，碰上你啊，简直就是我这辈子了不起的好事了，小活宝。 吃完饭收拾完桌子，秋燕想出去散步。她今天的作业已经写完了，这会儿不想待家里看电视。 走走吧，转一圈正好能赶上火柴厂。 我靠，我先说啊，我不去火柴厂跳舞。 真不去？跳跳舞出点汗，回来洗个澡一躺多舒服。 不去。 那你看我跳吧，我挺久没跟他们聊天了，还挺寂寞的。 嘿，你这什么爱好？ 秋一家胡同这一片其实没什么可以散步的地方，挺热闹，两边都是商店，但街道都窄，冬天还挺清静，天热了以后就全都是人了。也许以后规划改造之后能舒服些。边南想到这儿就又瞅了秋意一眼，想想还是没再问房子的事儿，毕竟这事秋意已经琢磨了很多年了。秋燕跑在他们前面，偶尔回头看看他们有没有跟上。 哎，你今天是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啊？ 你不一向明察秋毫吗？猜呗。 猜不出来，要不也不问你了。一会儿觉得心情不太好，一会儿又觉得好像还不错。 就是的，我自己也说不上来。今儿去看我妈，其实也不是想去看她，就她打电话把我爸骂了一顿，我爸就让我过去看看。 为什么骂？ 刷刷存在感，让我爸别扭吧。我妈这人，我其实一点也不了解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。 这么多年都放不下，多少有点扭曲了吧？我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。 他这人特别负面，我从他那里感受到的从来都是郁闷、压抑还有暴躁。 还有什么？ 就我应该跟你说过，不过那会儿咱俩的关系还不是这样，你估计也不记得了。 是吗？说说看。 我就一直觉得说什么爱不爱啊，感情不感情啊，挺可笑的。我妈老说他俩真的爱过，我就觉得挺没意义的。我一直也觉得这种爱不爱的不靠谱。你说我爸爱林阿姨吗？爱吧，但他又跟我妈在一块儿。你说我爸跟我妈有爱吗？反正我妈说有，但最后呢，反正就他俩把一大帮人折腾的十来年都不踏实，狗屁爱不爱的呢。 然后呢？ 我妈就像个诅咒，昨天见了面她还说呢，结婚了离的也大把，何况我这样的。我突然就觉得她没劲透了。 你怎么想的？ 没怎么想，我跟她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我也不想跟她一样。至少啊，他运气没我好。 嗯， 跟我在一块的人是你啊，那能一样吗？所以啊，我也说不上我心情到底怎么回事，可交错纠结了，估计得过两天才能捋顺了。 嗯，不一样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哎，要不咱一会儿去火柴厂捋捋心情。 邱大宝，你还能不能行啊？你一会儿自己浪去，我肯定不参加。 是要去跳舞了吗？ 跳鬼啊，这散步刚散了一百步都没到呢。 那要散几百步？ 散一圈再说。 这一圈挺大的，基本上是沿着几条交错着的胡同外围的小街转了一圈。他们慢慢晃完这一圈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。边南觉得这种吃饱喝足了拖儿带女，拖家带口，不，总之就是一边溜达一边东拉西扯的感觉很不错。如果最后是回家休息，而不是被拖进了火柴厂，就更不错了。边南一进火柴厂院里就一连串的喊， 我不跳我不跳我不跳。 哎，不是上回那小伙吗？哎，记得记得，跳的还挺逗的呢。啊哎呦，好久不见了呀。 是好久没见了。 边南一向对大妈大姐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对付，一旦被包围了，他顿时就浑身僵硬，举着胳膊几次想逃跑都没找着机会。一个大妈抓着边南的胳膊，扭头冲秋燕笑着说， 二宝姐也跳吗？今天我们跳我从草原来。 跳，我会跳，我还会唱，我从草原来，我暖你心。 小伙子，今儿跟我们学学我从草原来吧，下月社区比赛我们要参加，正排练这首歌呢。 啊， 比赛？ 是啊。哎，小秋，要不要一块儿啊？是星期六上午，你不上班吧？ 哎呀，我还不确定时间，不过我可以跟你们一块练着。 秋叶， 你行啊，陈大姐领舞，你跟她一块领舞呗，这样如果你有事来不了，不影响对象。 什么？领舞？ 好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